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18:08，欢迎各位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周三下午的时光当中，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周准一定是特别的想要过11，今天是周二了。 是 不过今天看到这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啊、 周二 嗯，周二还需要再上几天班才可以来到我们的11假期。 哦，搞错了。 哎，但是今天下班路上呢、嗯、有一位特别阳光特别好听的女生要陪伴您的下班路了。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非常非常精彩的部分啊，而且她有很多的电台的梦想，今天是来到我们电台当中、嗯、看到了音频和视频布置的房间。 对，因为其实刚刚我接我们今天嘉宾上来的时候、嗯、我有问过，我说哎，之前来过我们电台吗？她、 嗯、 说来过。我在想说哦，是不是其他节目有邀请过啊？ 他 说我小的时候参加过小小主持人选拔活动，所以来过电台。这是一个怎样深的缘分？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阳光女孩李杰。 欢迎 李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杰。 李杰学的专业跟广播有关系吗？ 其实没有关系。 哦，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工业设计。 设计？ 哇，因为 design。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太了解工业设计到底是做什么的，后来我表姐她学这个专业，我才了解到比如说像我们、啊、他们经常做的一些、啊、相机的样式、 哦、 或者说大到什么飞机呀、啊、哦、汽车呀、啊、这些小的零部件，他们的形状构造以及比例，所以真的还是也蛮难的。对，而且是理工科，对吗？你是理工科的女孩。 对对对。 哇，从这个甜美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哈，而且又喜爱音乐。 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大概的工业设计你觉得怎么样？感觉上、嗯、 我觉得完美。 完美。 来，要一个表情，我需要一个镜头切换。 来， 此刻我们酒吧的直播间完美要告诉大家哈，因为我们是一档音视频可以同步直播的电台，所以你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呢，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嗯、 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栏当中看到一直在热门当中的活力酒吧。今天新老朋友齐聚，李杰他说哇哦，李杰哦、清新 boy 他说李杰好美，美的不要不要的。看来一出场啊，先用颜值震撼了一下大家。 谢谢， 也希望我们赞美不要停，礼物不要停，666不要停。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是的，其实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会带自己喜欢的音乐还有带自己的歌曲哈，第一个环节也非常重要，因为不了解李杰之前， 嗯， 第一开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哇， 对，但是他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 很难唱， 嗯，对，很考验功力、哦、 功力的。 自己介绍一下吧。 我的第一首歌是《失落沙洲》，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徐佳莹， 唱作人， 对对，拉拉徐佳莹， 是， 当时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一开嗓，直接就把第一场的歌王拿收入囊中。 老道的唱功，延绵的气息，它不会断，你发现没有？唱歌， 对，这歌其实你听起来你觉得哎挺好唱的， 不好唱， 唱的时候累死，就中间没有你倒气儿的机会。 我发现一个问题，今天所有的歌曲近于全都会唱， 因为怎么讲，就是你知道小女生心思被戳中的那种感觉。 对， 是，希望您可以今天一直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让李杰用音乐征服大家。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我们的李杰已经到了这个嘉宾的表演区域啊。 嗯，看到大屏，其实每一次到这个时候的，我就略有点失落。 为什么？ 因为大家如果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我们这个大屏是可以移动的。 是的， 就我后面就没有这么五光十色了，就直接冲着嘉宾过去了。 舞台交给了李杰，李杰，你准备好了吗？这首歌曲？ 差不多，我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哎，那大家可以来鼓励鼓励一下李杰哈，来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给李杰点赞666小礼物刷起来。 我们要 谢谢大家， 开始喽。 港口没有缘。 去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一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爱？只是月 李杰演绎的入耳三分，谢谢李杰精彩的演绎啊！ 是，我觉得非常的动情，就是用真心走心了演唱的歌曲，真的就可以打动你哈。 是的， 那我们就还是先请李杰回到我们的表演区，哎，回到我们的访谈区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回到我们的 聊一聊他的音乐故事哈。在李杰演唱的这个过程中呢，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君迷君他说这歌真的是好听不好唱， 是 是，还有他说哎呀不要紧张，大家有在发小礼物跟六六六来安慰你啊。 是，我们可以进个片花啊。然后就跟他好好聊一聊这首歌曲啊。 除了好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李杰，刚刚为大家演绎了一首《失落沙洲》。 对，这个歌曲在我在听的时候，很多的画面会浮现到我的眼前，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女性的朋友。 哦， 有一次呢，她听这首歌，因为她的父亲得了一种病啊，然后她就是越听这个歌曲，因为也许会离开她，她越听她的心情越会起伏，嚎啕大哭，就会想到很多的情绪在里面，而且我会被你演唱的这个部分带到那个场景当中。 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到最后副歌部分的时候，一直她难唱就难唱在她不倒气儿的，一直不停的在变化的一句歌词是：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不想一个人看宝宝上来。 对 对, 对，所以说这个还真的是蛮扎心的一首歌曲，而且你能够演绎的这么好，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必李杰也是一个从小就喜欢音乐的音乐爱好者吧， 是不是？ 是的，我其实从六岁开始就学手风琴。 哎呦， 哦，那个超级难的，真的，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最佩服的就是弹手风琴的，因为所有的乐器其实都很难。 拉好吗？ 啊，拉也有弹的部分， 现在 因为既要弹又要拉，而且这两边你知道，我从小的时候最怕玩的一个游戏就是，你知道这边锤， 啊， 然后这边来回搓，我协调性特别不好， 协奏感。 所以我觉得你能这边一边做，然后这边还能弹出旋律来，这超厉害。 拉了几年手风琴啊？ 拉了六年多，快七年。 哇，好厉害！ 但是太早了，现在已经基本上都要还给老师了，我感觉好对不起老师的感觉。 是视频剪辑，对不对？那你的手也无敌鼠标厉害的， 对对对， 啪啪啪，各种快捷键，啪啪啪啪。 对，因为其实刚刚跟大家介绍，李杰是学工业设计 的，但是毕业之后呢，却走了一条跟工业设计完全不同的路， 嗯， 但也不是自己从小从事的音乐， 嗯， 而是做了一个剪辑师。哎，这个工作我们其实还蛮好奇的，是剪视频是吗？ 视频的， 对，视频剪辑， 哦， 对，因为其实感觉这个超级厉害，因为现在很多的真人秀节目，感觉剪辑师就是神来之笔。 是的，是的。 而且剪得特别好的时候，会有粉丝各种需要给剪辑师加鸡腿，所以想知道你们是那种很辛苦的，就是工作到半夜的这种吗？ 啊，我们会有这种情况，而且通常，如果那个节目比较紧急的话，我们就会经常去加一些夜班。 哎，很辛苦的，就是刚刚说的，就是会有很多的艺人呢，会跟这些人关系说得很好，像化妆师一样， 嗯， 给我剪得好一点，把我精彩的部分留下，不好的要丢掉， 对对对对， 会有这样的商量吗？ 可能会有，但是我们还是会 从 自己的本心 出发， 对节目有整体的考量。对， 啊， 那真的有给你加鸡腿的情况出现吗？比如说什么经纪人，就我们看到很多， 啊， 什么，对呀，啊，经纪人啊，助理啊，带着咖啡糕点各种的去慰问一下剪辑师。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就是大家这种就一起吃饭啊，一起喝东西都很正常。 是的是的， 就是特别普通的一些事情了。 嗯 嗯， 看到你那个履历当中，幼儿园的时候还学过北京 Opera 京剧， 啊，这个是厉害， 这个太久远了， 献上我的膝盖了， 一招一式， 这个太久远了。 是， 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太小了嘛，那个时候是学了红灯记选段。 哎呦， 我家的表叔， 对对对，就是这个， 我也只能就唱这一句。 这个是兴趣还是家人让你学一下？ 是当时我那个幼儿园，然后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就说挑一些小朋友，如果谁唱歌比较好，或者是喜欢唱，然后就会让他们去我们毕业的时候做一个表演，这样。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这一年音乐也没有离开，因为视频剪接会跟音乐搭配的， 对， 很多的一些接缝，啊， 完全都是可以用得上的这些。 对对 对, 对， 哎，但其实就聊到这个部分哈，我就特别想知道，因为之前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就评价还蛮好的，就徐璐主演的这个《闪光少女》，里面主演就是说，哎，这个西洋乐器跟这什么国风乐器、民族乐器之间好像有很大的冲突。但是你看，你既学手风琴，而且呢又学京剧， 是的。 所以说，哎，你是就是什么都喜欢吗？还是说听的就很多元？ 我是听的很多元， 啊， 因为那个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大家对于京剧的感情没有像以前那么浓厚，但是我觉得就是尤其京剧的扮相啊，然后唱腔， 真的 好美啊。对 对， 然后是真的是需要功力。 对， 是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台有办一个这个龙凤呈祥的主持人专场， 去了去了， 我去打了一个酱油， 打了个样，啊， 现场真的是有我们特别资深的主持人，也是像李杰这样从小就跟现在很有名的戏剧界的大腕在一起学戏的老师，他扮上了之后，哇，那天他真的那个扮相全部贴上了之后，就坐在那儿，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是的， 我超羡慕，就在想，妈，我小时候为什么让我玩泥巴？ 为什么不能送到京剧院去？ 你反抗啊，你要反抗啊。其实说到 晚了晚了，说什么都晚了。 说到京剧，虽然大家不是那么的在乎，其实如果到了外国，在一个外国的地盘里，如果唱一首京剧的话，那相当相当自豪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特别有民族自豪感。 是的，其实音乐跟他的生活如影随形，也喜欢很多年轻的一些有实力的歌手。 嗯， 现在听的最多的歌手是哪一位？张口即来，不要想。 现在 好艰难，林俊杰啊， 提及林俊杰， 对对，林俊杰、确实是。但其实李杰有写到的一些推荐的歌手哈，都是林俊杰这个时代特别有名的一些歌手， 是 就是可见你听的还蛮多元的。现在不给你限制一个了，你就可以多介绍几个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你听的音乐，你喜欢的歌手来判断一下你的音乐性格。 是的。 其实我听的真的很多元，从、国外的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到朴树啊，到林俊杰，到周杰伦、王力宏，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歌剧啊，然后一些那些管弦乐。管弦乐那些的、对对对， 都 会听一些，对， 热爱音乐就对了。 综合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好听的他都爱听， 而且都是优质的偶像。 是、但其实说你这个音乐风格据说还受一个影响，一个人的影响比较深哦。 对 哦，对， 这个我们可真不是有意的引导，这个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是的是的， 这个是我跟咱们台里的一个渊源了、因为武周彤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那个主持人， 是我们的广播人前辈。 对 对 对，然后他的小屋我是听了很多年， 陪伴多少人的青春。 然后对，然后伴随了我的高考，然后大学时期，然后所有的我觉得就是青春，然后懵懂，包括就是很自己让自己很就是觉得心潮澎湃的那个阶段，感觉都是吴老师陪我走过来的。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吴老师的一个听众说了一句话，说、我有一天也是会离开你，因为他节目没有了嘛、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 对，哎呀，因为那个小屋关门伤心了好久， 因为那个时代哈，确实因为现在不像这么发达，我每随时随地就手机 iPad 电脑有那么多的选择，可能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唯一寄托你情感的就是那么一个收音机。 是的是的， 你打开有那么一个熟悉的低沉的男生要对你说一句话。 是的， 对，曾经一段时间那个夜夜夜夜那首歌 是稍等一下哈，你其实今天李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确实我们是知道他是武周彤老师的迷妹，这没错，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但其实今天有一个人也有一段话想要跟你说。 嗨，李杰你好，我是武周彤。听说你来做我们直播的嘉宾了啊，我也在看你，非常棒。零点月话这么多年你还记着，我心里边也是很温暖的。希望你能够在我们青年广播能够尽情的歌唱，也希望有机会能见到你，我们好好聊一聊，好吗？ 啊、 加油吧， 谢谢吴老师。 哇，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是不是？这是个青春的印记。我觉得我们的电台有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就是瞬间可以拉近我们心的距离。五哥一也许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他说了他在听，他在看，我真的在擦眼泪啊。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就因为我们自己做电台主持人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有一天我开车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主持人他说跟我互动，我就忍不住给他发了个互动信息，他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真的激动的要跳起来， 很神奇的， 就是那种感觉。哎，好像很遥远，但是有一个电波又可以把你们两个拉得很近， 是是是， 而且这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电波，因为其实 他真的哭了，他真的哭了， 对对对， 来休息一下激动的心情，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或者说这是很开心的这种眼泪哈。 要不我先听首歌，让他平复一下情绪，好不好？ 对对对，也是今天李杰要推荐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啊。刚才有提到说自己比较喜欢朴树， 对， 他今天有推荐一首歌，自己非常喜欢的，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你要是再哭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吴老师给你的话再放一遍。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 爱，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破天边的刹那。 这张专辑江南年跟张亚东合作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是让他沉浮了十年之后发的唱片啊。其实我们的李杰跟朴树也是有故事，跟伍洲彤也有故事，很多故事好分享一下啊。 其实刚刚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哈，李杰是就是因为听到了伍老师专门给他，其实那个声音我觉得伍老师今天有点故意，就是他是带着当时零点乐话打招呼的那个特点。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伍洲彤， 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 对，李杰你好。哇，我听到那一嗓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告诉李杰这是今天给他的一个 惊喜。 所以他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你是去瞬间反应过来是谁了吗？ 对，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真的太多年了，就是每周三午夜12点就准时守候调频 FM97.4。 真棒真棒，那是个广播兴盛的年代。 是当时就除了听他的节目之外，还有就是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疯狂的追星的事儿， 互动啊之类的。 我曾经买过吴老师的一本书，叫小屋， 小屋， 一个蓝色封皮的，然后还特意去找他签了名，然后那是第一次跟吴老师正式的有面对面的这样的机会见到，然后超级兴奋，真的人特别多，然后跟自己家的邻居的姐姐，然后当时其实是一起在听这首歌，就听吴老师的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很晚，你们两个晚上就是睡一个被窝的吗？就抱着收音机下？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就是各自在自己的家里， 但是会交流。哎，昨天他又放什么歌，他说什么话了？ 对， 这种感觉好美啊！ 真的是非常的珍惜啊， 而且真的是会有，就是半夜会去打吴老师的电话，就是热线要打进 去。有没有打通过？ 没有，好遗憾。 太忙了啦，那么多人打。 对，真的特别多，就是感觉热线接不过来的那种。就没想到晚上还能有那么多人一直在听。 失眠的人们啊，都来到了伍洲彤的小屋里。 对，我觉得当时就觉得伍老师就是真的是一个家的感觉，就大家都坐在里面很温馨，然后点着炉火，恨不得是那种就是。哎呀，特别舒服的一个地方， 大家围炉而坐，来一起听听音乐， 对对对， 聊聊天等等的。 对对对，就是这 种感觉。其实啊，李杰如何证明他是迷妹？除了今天一听到就潸然 泪下， 包括还有买过书，以及封皮的颜色都记得很清楚。 对对对，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拿开他的手机，打开播放列表，里面还有一首有故事的歌曲。 对，有一首歌叫。是青蛙乐队的午夜剧，午夜剧，对，因为当时吴老师在具体哪一年开始我忘了，然后他办了一个午夜档的节目叫午夜剧，然后他开始就是这档午夜剧的节目开始就是以这首歌 开场曲， 对对对，来开始的。 所以手机里面到现在还放着这首歌， 对，就什么时候听感觉都不会腻。 其实有时候一个节目结束了离开了，但是那个感觉一直会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留到现在。随便拎出来一下，他整个人这一天都非常的开心，整个人非常正能量的。 对对对 对,、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李杰，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巧合，就你听完之后，可能你要控制一下你自己啊，你待会儿有空了，我会有点受不了。因为 还有什么？ 你今天选的这首歌曲真的是他自己选的，朴树的《生如夏花》，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频率总监伍洲彤，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今年6月份开播的时候给我们起的背后的这个名字就叫生如夏花。其实可以把我们 对其实可以把我们 的第一个的 logo 的图片， 是的是的是的， 切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主屏 生 如 夏 花。 我的天哪， 是不是缘分就是这样的碰撞？ 对，把生活的生改成了声音的声，这是他取的名字。因为他觉得982是在夏天 诞生的、而且我们要用声音让大家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洋溢的感觉，生如夏花。你和你的偶像想到了一起， 天哪，可能真的是听吴老师的节目太多年了， 是的是的， 然后可能有一点心灵感应吧。 你慢慢收拾心情啊、哦、慢慢收拾心情，我们要继续进行你的歌曲的分享啊。 好的， 下一首歌其实这个歌曲非常的世界化啊，非常有意义哈、为什么喜欢 MG 的这首歌曲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其实这一首歌是我听 Michael Jackson 的第一首歌 啊， 然后 第一首歌就这么高级？ 不不，因为他是巨星嘛 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然后听开去，才发现哇塞 ，Michael Jackson 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人。 是的， 虽然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新闻，但我觉得总体来说，他还是创造了很多奇迹。 他是一个神，他是一个神仙。 对，对于我而言，他是神。他到现在，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他都就跟没有离开过一样。然后，他的这个 "You Are Not Alone"， 然后我只要一听。我就觉得哇塞，就是能打到心里的那种感觉。 是的，好音乐就是可以 对对对 永远流传的哈。 嗯， 来听听这首呗，经典的 You Are Not Alone。 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是今天李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了很多故事，有巧合的故事，有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还有圆梦的故事。哇，此时此刻又站在我们的表演区了，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有故事的歌曲，有故事的好同学李杰带来的有故事的歌事，介绍给大家吧。 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是《天黑黑》。 嗯， 我又忍不住跟着唱哎， 啊、 大家一起 唱吗？ 我要把这个话筒关掉，我很想听你唱，特别走心的一个演绎哈。那我们就先来听听歌，再来听听故事。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听哦哦贝哦哦，听哦哦 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听哦哦呗哦哦，听哦哦哦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感谢李杰走心的演唱哈， 谢谢 天黑黑这一首歌曲， 是 真的我觉得特别是在结尾的时候有一种燕姿乱入的感觉， 燕姿乱入了啊，就是燕姿第一首歌弹着钢琴拍 MV 的时候，就是敬畏新加坡的天人，也是非常激动的一首歌曲。 对，其实他俩音色不像， 不像， 但是唱歌的感觉很像， 很专注很投入。 哎，对，因为其实今天李杰是我们来过这么多场的那个音乐爱好者当中唯一的一个要求我站着唱的， 是 对 第一个， 对他就说我哎，我站着唱我觉得比较好发挥，而且大家会发现如果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他整个在演唱的过程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闭着眼睛的， 对对对， 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那这首歌想必有很多的故事想要分享给我们，为什么选它呢？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了很多跟外婆之间的事儿， 哎， 亲人家人， 对，亲人家人，就是其实我到现在还有点在那个情绪里，因为就是我跟我的奶奶也是感情特别好， 嗯， 然后就是奶奶去世了嘛，但是就是每每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还是能想起奶奶，就是跟自己很亲密的那种感觉， 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把你弄哭好多次 其实都是非常走心的表达，就是没有事前的一个碰撞，只是巧合的碰在一些频率一样的，对不对？ 是，今天李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李杰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真的他是一个听众，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所以报名来的，大家也可以像李杰一样发送你演唱的一段视频加上你个人的介绍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可能就会像李杰一样今天来到电台演唱。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吧，今天来到电台做客挑战新歌声， 哎呦，今天超级兴奋，然后没想到两位主持人老师还帮我安排了吴老师的这个特殊的环节，哇塞，简直太感动了。然后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歌大家也能喜欢吧，然后也是有点小紧张，